借一秒生命的空白，问题忽然找到答案，不用解释也明白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我们这度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。 红和张靓颖的另一个天堂，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每天五点到六点的仙偷客栈。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今天来说点什么呢？今天啊，看到了一篇文章说，来推荐京城的八大豪华人气五星自助餐。哎，今天我们来说点高大上的餐厅哈。是啊，龙虾、鲍鱼等各种海鲜应有尽有，刺身够新鲜，甜点够美味，冰淇淋也都是名牌货，还在等什么？挑一个你喜欢的店，赶紧去奢侈一下吧。好了，我们来推荐第一个店哈，叫做盘古七星酒店自助餐厅。哇哦，这个图片是摆成山的龙 羊虾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太有食欲了。盘古七星自助餐呢，是最出名的就是一进门堆成山一样的龙虾了，龙虾山就在水立方的对面啊。晚上的夜景非常的美，记得要预约时要选夜景的位子。盘古酒店很奢侈啊，七星的嘛，不用多说了。自助餐厅在盘古酒店的二层、三层都有，三层稍微要更贵一些了，因为能看到更好的景色。龙虾都是开边的，层叠落在冰上，红彤彤的一片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，基本上每人都能来吃个两三只，偶尔能看到邻桌的女士战斗力超强，跟吃马小似的，一大堆的空壳，厉害呀。鱼翅热的是一个小小的砂锅，口味不错，刚坐下就上了，在餐厅的强冷空调之下感觉很暖人，只要来了就必点的。雪蟹腿儿也是一大大盘哈，随便吃，把它和龙虾搭配在一起有点意思，反正都是蘸过料汁的，非常的好吃。主打餐呢有鹅肝、泰式咖喱龙虾、八喜冰淇淋、刺身龙虾仔甜点、芝士煎大虾、雪花牛排、烤扇贝、龙虾粥、生鱼片、麻辣龙虾、烧鹅等等等等一些好吃的哈，应有尽有，无穷不有啊。这家店呢叫做盘古七星酒店自助餐厅，地址呢是在朝阳区的北四环中路27号盘古大观酒店的2楼，人均消费呢就是比较贵了哈，如果有喜欢吃的听众呢可以自行去查一下，叫做盘古七星酒店自助餐厅。再来推荐一家，这家店呢叫做丽思卡尔顿香溢餐厅。哇，刚才那一家店是龙虾堆成山，这一家店呢是螃蟹堆成山，服务呢真的是特别的好，另外品种算丰富，尤其是日料区域选择的鱼类和螃蟹都非常的丰富，手握寿司很好吃，烤鸭根据需要送到桌上减少了等待的时间，日料三文鱼、金枪鱼一水的大厚切啊，吃着超过瘾，寿司呢也是非常的好吃，当日海鲜有螃蟹、海虹、海螺都挺新鲜的，一点都不腥，烧烤当日有牛排、羊肉串、鱿鱼，整体调味呢都是非常好吃，羊肉和鱿鱼都还不错。甜点琳琅满目的一排好亮眼啊，有慕斯、布丁、蛋糕、派，真的什么都有。主打餐有惠灵顿三文鱼、白金枪鱼、鱼生、烤鸭、虾饺、烤龙虾、清蒸龙虾、寿司、烤鹅肝、北极贝、生蚝、芝士蛋糕、牛肉汤、刀削面、披萨、提拉米苏、日本料理、烤螃蟹腿啊等等等等一些好吃的，也同样是应有尽有，无穷不有。这家店叫做丽思卡尔顿香溢餐厅，地址是在建国路的甲83号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大堂内，人均消费大概在300多块钱左右，其实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的贵哈，如果有喜欢吃日料、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。好啦，这里是仙涛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涛客栈，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自助餐不错的餐厅吧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周传雄的《黄昏》。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，又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再美终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

这一首歌来自巫启贤的《爱情傀儡》。欢迎回来，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啊，在客栈当中，貂蝉给所有听众介绍的是京城的几家还不错的五星级自助餐厅哈、啊，可以说是各种好吃的都是应有尽有，无穷不有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店呢，叫做王府半岛酒店餐厅 Restaurant Week 2017秋季中国餐厅周最佳餐厅。2017年秋季中国餐厅周的午餐菜单的价格是138元每位，另收15%的服务费。据说啊，这里之前被美国旅游权威杂志评为全球75家最佳食府之一。装修设计以中式庭院为灵感，尤其是店内两扇翡翠色的刺绣屏风，更是增添了不少雅致的气息。餐厅主厨是来自于西班牙的，整体菜系以新派地中海风味为主。开胃菜有4号生蚝、鱼子酱、紫苏叶啫喱，出自芬迪克莱尔4号生蚝，一直是最爱啊，香脆嫩香，开胃上品。加之主厨神来之笔的紫苏叶啫喱特别爽口。头盘有水煮缅因州龙虾冷盘、牛油果酱、紫苏叶，大块的龙虾肉，厚实的牛油果酱，还有主厨的紫苏叶醋汁，吃起来会让你觉得有如吸到新鲜空气的快感。各国美食一应俱全，品种丰富，样式精致，海鲜特别新鲜，口感很上档次。主打餐有香煎龙虾、烤鸭、自制冰淇淋、鹅肝、蟹腿、虾饺、澳洲和牛肋排、干炒牛河、挪威三文鱼烩面、香煎黑鳕鱼、餐前甜点、散养鸡、帝王蟹等等等等的哈，也可以说是无穷不有，应有尽有了。包括甜品啊、冰淇淋啊，都是非常的好吃。这家店呢叫做王府半岛酒店餐厅，地址是在东城区的王府井金鱼胡同8号王府井半岛酒店的 B1楼，人均消费也在300多块钱左右哈，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了。如果有喜欢吃的朋友呢，一定不要错过喽。这家店呢叫做王府半岛酒店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推荐下一家餐厅，叫做金融街洲际酒店季侯峰自助餐厅。这里的自助餐呢贵在质量上乘，海鲜是第一大亮点了哈，生蚝、刺身等新鲜肥美。装修是类似很多国外酒廊的，背景深暗高顶，空间感颇强。洗手间也维护得不错哈，以海鲜为主，西点为重，生蚝十分新鲜好评，以及贝类、鱼生等哈，各种日式餐物、寿司品质也非常的好。值得一赞的是天妇罗是自选生鲜当场现炸的，也有本地化的砂锅汤品以及自选材料线下的汤面，其他如甜品、哈根达斯之类的一般五星级自助餐厅都有的东西。主打餐呢有生鱼片、鱼生刺身、烤龙虾、提拉米苏、生蚝、铁板烧、蟹腿儿、海螺、奶酪蛋糕、面包、寿司、大闸蟹、扇贝、烤鸭等等等等的啊，也同样是应有尽有，无穷不有，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都有。这家店呢叫做金融街洲际酒店季侯峰自助餐厅，地址是在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11号洲际酒店的5楼，人均消费在200多块钱左右哈、啊，真的是不贵。如果有喜欢吃这个海鲜西点的话呢，一定不要错过这家店了，叫做金融街洲际酒店季侯峰自助餐厅。好啦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跟貂蝉介绍一家吃自助餐还不错的餐厅吧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许巍的《像风一样自由》。 风一样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， 双手，你走吧，最好别回头。自由的漂流，自由的渴求，所有沧桑独自承受。 Top of the world.

来自 Beyond 的阿玛尼，欢迎回来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啊，在节目当中呢，貂蝉给所有听众推荐的是北京的几家五星级还不错的餐厅哈。这些呢自助餐无论是品质啊还是服务，都是每顿说的都是非常好的餐厅。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店呢，叫做 VIC 国际美食餐厅。五星级的餐厅，五星的服务，服务员超级体贴，环境也是蛮好的。酒店里的自助餐厅，新的装修，新的餐具，新的一切。六层集合了所有的餐厅啊，有法餐、日餐、中餐，还有个自助餐。头盘香煎鹅肝、香菇、春葱、栗子和香茅泡沫，从法国空运来的食材，由法国厨师亲自烹饪，纯白的汤汁柔媚的在盘底荡漾起一波完美的弧线。前菜是香蟹青苹果和香菜牛油梨柔嫩的蟹肉，在牛油梨的清香下不再有荤食感，只留下了甜蜜的柔美，搭配的青苹果的辛香也是非常的好吃。这家店的主打餐有三文鱼、龙虾仔、抹茶冰淇淋、瑞士奶酪、牛排、生蚝、巧克力慕斯、马卡龙、煎鹅肝、法式焦糖布丁、松子塔和冰雪蟹腿儿、咖喱蔬菜、烤乳猪、特制饮品扇贝哈等等等等的一些好吃的，结合了法餐、日餐、中餐的一些好吃的哈，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，无穷不有了。如果有喜欢吃的朋友呢，一定不要错过这家店喽，叫做 VIC 国际美食餐厅，地址是在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 C 座索菲特大酒店6楼，人均消费呢也在200多块钱了，双人团购的话呢会便宜一些。地址呢是在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 C 座索菲特大酒店6楼，叫做 VIC 国际美食餐厅。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店呢，叫做东方君悦大酒店凯飞厅。这里的自助餐厅的菜式不算是特别的多，但是足够吃了，刺身新鲜肥美，热菜有模有样，喷泉是用满满的各式海鲜精心打造的，阿拉斯加蟹腿、蒸海鲜、日式海鲜料理、大龙虾、生蚝、西班牙海鲜饭，随心所欲，店内的环境和服务自然是没得说了。这家店叫做东方君悦大酒店的凯飞厅，地址是在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君悦大酒店的2楼，人均消费呢在300多块钱哈。如果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也同样不能错过这家店，叫做东方君悦大酒店凯飞厅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吧吃自助餐还不错的餐厅，或者来跟貂蝉说一说怎么样吃自助餐能吃得回本啊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卓文萱的幸福氧气。

来自江美琪的对我好一点。欢迎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那么今天啊，在节目当中呢，跟所有听众介绍的是在北京吃自助餐的几家还不错的餐厅哈，都是五星级的餐厅，五星级的服务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介绍这家店呢，叫做松本楼日式烧肉。嗯，午餐呢自助有398、268、198的三个档次，刺身、三文鱼和金枪鱼两种。三文鱼腩看着不多，其实呢是把鱼腩切成了长条卷起来，切得很厚实，口感特别好。生鱼片要了三文鱼、北极贝和鳕鱼，最喜欢三文鱼了，新鲜肥美，切得厚，口感好。蒜蓉粉丝蒸扇贝、青芥焗扇贝一样一个，个头呢稍微的小了一点，青芥上面有芝士，腻了一点。炭烧猪颈肉切成一条条的，肉质很嫩，味道也比较香。这家店的主打餐有三文鱼腩、咖喱风味牛舌、烧虾、优品鳗鱼、法式狼德鹅肝、照烧鳕鱼、松茸汤、北极贝、红烧牛尾筋、铁板烧、满城尽带黄金甲寿司、鳄梨沙拉、芝士焗扇贝等等等等的哈，都是非常的好吃。如果有喜欢吃日式烧烤和铁板烧的朋友，也一定不要错过了。这家店叫做松本楼日式烧肉，地址是在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18号国瑞购物中心。人均消费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喽，有398、268、198三个档次。地址呢是在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18号国瑞购物中心，叫做松本楼日式烧肉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介绍最后一家，这家店呢叫做咖啡茶自助餐厅。自助餐平日是458一位，哎呦，真的是蛮贵的哈。周末呢，在580块钱一位，品种很丰富，吃的喝的加起来至少有100多种，龙虾、螃蟹、烤全羊和牛排都有。龙虾个头很大，随便吃。对于食肉一族来说呢，来这里吃自助餐太开心了，食材非常新鲜，环境和服务也超级赞，全五星好评。主打餐有龙虾仔、烤三文鱼、铁板鹅肝、生鱼片、酥皮汤、冰淇淋、芝士焗扇贝、烤鳗鱼、法式鹅肝、小米烩海参、刺身、叉烧肉、烤鸭、蒜蓉粉丝蒸扇贝、小米海参粥、芝士蛋糕等等等等的哈，都是非常的全，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嗯，虽然说价位贵一点，但是无论是食材呀，还是服务，还是环境，都是没得说的，叫做咖啡茶自助餐厅。好了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客栈也该结束了，时间很快哈。那么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王铮亮的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好了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就只剩下